我国运动员结束第九届东亚柔道锦标赛日程，7月7号乘列车回国。本届锦标赛从7月2号到3号在中国香港举行，有来自朝鲜、中国、蒙古等8个国家和地区的130多名男女选手参加。我国选手李志湘夺得了女子70公斤级项目金牌，还有朴银雅、安才英和金哲光等选手分别在女子48公斤级、男子60公斤级和男子73公斤级等项目比赛中名列第三。